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四十集， 天宫， 小修赶紧打马虎眼截断话头。 哎哎，啤酒不是这么喝的啊，得大口喝，那才叫喝酒呢。橙子，给他打个样。 他冲橙子眨了一下眼，示意他赶紧教会自家宠物喝啤酒，不要让爹娘生疑。橙子赶紧一仰脖子，将整杯啤酒灌进嘴巴，喝得太急以至于有些呛到，努力忍着咳嗽对梨说， 看到了吗，要这样喝的。 梨学着他的样子也一口喝掉，哈，还有些甜甜的呢， 对吧，我就说好喝吧。 橙子得意道。爹娘也喝了酒，大家一起举筷品尝小修的手艺。嗯，还真是美味啊。橙子注意到小修只喝酒不吃菜，也为难他不食人间烟火，却难得做出一手人间好菜了。小修忽然举杯向爹娘敬意， 谢谢老板和老板娘对小修的照顾啊，敬二老一杯。 爹娘笑眯眯喝掉，心想这东北小伙真是不错。一会儿小修又举杯， 第二杯，好事成双，祝二老精神抖擞，梅开二度。第三杯，三牛开泰。第四杯，四季发财。第五杯，五府临门。 橙子忍不住了， 小修不要倦了，爹娘身体受不了了。 爹爹两眼炯炯有神， 女儿啊，不要担心，我们家就是卖酒的，岂有不能喝的道理，小修给我买上。 爹爹豪气地把杯子往前一推，然后顺着这个推势伏在桌上不省人事了。 你看你看，小修你劝得太猛了。 橙子埋怨道，却听娘亲砰的一下猛拍桌子，吓了大家一跳，定睛看去，却见娘亲喝得两眼通红，撑着架子气势汹汹指着梨， 小子家住哪里，做什么工作，月收入多少，有房没有，有车没有，你老爹干什么的，能出多少彩礼。 一连串轰炸式咆哮般的灵魂拷问，震得对面三人说不出话来，却见娘亲嚷完了，忽然神秘地微笑了一下，向后仰去睡着了。橙子冷汗滴滴的，尴尬地看向梨，却见对方嘴角忍了一个笑意，顿觉方才喝的酒涌上来了，脸红得跟桌上的熟虾一样，抱头咬牙， 娘亲您自己喝醉，凭什么丢我的脸呀。 小修站起来将娘亲和爹爹拖进他们的卧房，替他们把房门掩上，回到桌前在三人杯中续上酒。 哎，年纪大了就是不禁喝，来我们喝。 小修提议道， 这样喝没意思啊，我们行个酒令吧。 他取了一个盘子，放上了一把汤匙， 烧饼指着谁，谁就讲个笑话，有一个人不笑就罚酒，咋样。 刚刚被尴尬到的橙子正急需一个话题掩饰，爽快地应和道， 好啊，谁怕谁啊。 小修伸出手指转了一下勺柄，勺子悠悠转了两圈之后，恰恰指向小修自己。 呵呵，自作孽不可活。 橙子幸灾乐祸，暗打定主意，不管他讲的笑话有多好笑，自己都一定要让笑憋死在肚子里。 好啊，我先来。 小修探了一下身子，目光越过梨的身前，对着坐在另一侧的橙子讲道， 老虎去抓野猪，见猪窝里空无一猪，摸摸胡须，空城计，转身见兽夹上有一死猪，大惊，苦肉计，忽然又看见了你，大喜，哟呵，还有美人计啊。 笑话中的女主角被气呆了， 原本环绕在小修头顶的金色光环顿时消失。小修在橙子眼中的形象，由脚踏祥云的瑞兽，顿时变成了欠扁无耻的小子。看了一眼笑得花枝乱颤的梨，橙子怒道： 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没笑。小修，你输了。 小修认罚地喝光了杯中酒，却因为输得心甘情愿，丝毫没有流露出被罚应有的苦恼，反而笑得摇头晃脑。 我来赚。 橙子瞪一眼小修，伸手把勺柄轻轻拨了一下，使他转了小半个圈，恰巧对着他自己。没错，他故意的，他得搬回来。他也探出身子，用温情的目光看向小修，软绵绵地说： 知道吗？我一直暗恋你，想你的脸，你的唇，你的舌头，你的耳朵，可是我太穷，没勇气表白。 本是饶有兴味的等笑话的小修，听得瞪大了眼睛，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离越来越黑的脸色。橙子继续说： 等我有钱了，我就可以大声说， 老板，把那个猪头切一半给我。 他的食指探出，指向小修的脑袋，然后自己狂笑到抽筋。小修暗擦了一把冷汗，笑不出来啊，方才他分明感觉到了离散发出来的杀气，乱讲笑话也会出人命的呀。虽然小修没笑，橙子算输，但他输得兴高采烈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小修又被橙子骂，又被梨子吓，郁闷不已，伸手按住勺柄，愣愣地转向自己，丝毫不掩饰其作弊的意图，虽然是自己找罚。然后自顾自地开口，含情脉脉： 冷不丁看到你，我心里慌的一匹，你含情脉脉的双眸我无法回避，我明白你的心，我拼命地跑开，你却紧紧相随，我哭喊着，谁家的狗啊，没人管呢。 讲完，除了他自己一脸坏笑，其他两个人一个面色怒红，一个面色微黑。小修却已经是越喝越猖狂，渐渐脱离了龙三太子的气场。橙子哼了一声，把勺子柄搬到自己这边，一个温柔的媚眼抛过梨的头顶，落到了小修脸上。 我昨晚梦见你了，我们漫步在小河边，相互依偎着，你抬头凝视着我的眼睛，深情地吐出三个字：汪汪汪。 很好，又扳回一场，干杯。哎，酒呢？梨为什么抢了自己的杯子？橙子抢了几次没有抢到，伸手摸过一个啤酒瓶来，咱对瓶吹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